是过客作用的模样吧，幸福开始组装。 现在的你让我陪你

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，好真心。 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，和你。

说，有没有想过我？

想了，我已经倦了，我不想再唱了，我已经哭了，想陪你坐着，想听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